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欢迎有新朋友来到我们中间。今天的经文是《使徒行传》第十四章。我给同工们，原来是我本来计划是讲整篇，但是今天我们大概就讲到第十八节。如果你可以打开圣经，我来念经文。我念到十八节。这是上帝的话语。两人在以哥念同进犹太人的会堂，在那里讲的，叫犹太人和希腊人信的很多，但那不顺从的犹太人耸动外邦人，叫他们心里恼恨弟兄。两人在那里住了多日，倚靠主，放胆讲道，主借着他们的手施行神迹奇事，证明他的恩道。城里的众人就分了党，有服从犹太人的，有服从使徒的。那时外邦人和犹太人并他们的官长一起涌上来，要凌辱使徒，用石头打他们。使徒知道了，就逃往吕高尼的路斯德、特比两个城和周围地方去，在那里传福音。路斯德城里坐着一个两脚无力的人，生来是瘸腿的，从来没有走过。他听保罗讲道，保罗定睛看着他，见他有信心可得痊愈，就大声说，你起来，两脚站直。那人就跳起来并且行走。众人看见保罗所做的事，就用吕高尼的话大声说，有神借着人形降临在我们中间了。于是称巴拿巴为丢斯，称保罗为希尔米，因为他说话灵手。有城外丢斯庙的祭司带着牛，带着拿着花圈来到门前，要同众人向使徒献祭。巴拿巴、保罗两使徒听见，就撕开衣裳，跳进众人中间，喊着说，诸君为什么做这事呢？我们也是人，性情和你们一样，我们传福音给你们，是叫你们离弃这些虚妄，归向那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永生神。他在从前的世代任凭各国行其道，然而为自己未尝不显出证据来，就如常施恩惠，从天降雨，赏赐丰年，叫你们饮食饱足，满心欢喜。两人说了这些话，紧紧地拦住众人，不献祭给他们。让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求你赐福于我们，赐福于今天来到新福聚会的弟兄姐妹们，让我们能够听到有信心的调和，以至于是发挥这个道应该有的效力。求你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保罗和巴拿巴这两个人被犹太人赶出安提阿，他们跺下脚上的土，却满心欢喜，被圣灵充满，来到离安提阿约150公里的以哥念。他们在以哥念重复之前的模式。虽然在安提阿的犹太人弃绝上帝的道，断定他们自己不配得永生，但是保罗和巴拿巴还是先进到以哥念的犹太人会堂去讲道。在那里讲的叫犹太人和希利尼人信的很多，在那里讲的更精确一点的翻译是，他们这样子讲就叫信的人很多。从13章我们知道保罗他讲到的内容是什么，他用犹太人的律法和先知对他们讲论拿撒勒人耶稣就是基督，是救主。但是他怎么讲，为什么路加说他们这么说，他们这么讲叫很多人信，我们自然会很好奇，因为我们时常传讲福音，却很多人不信。你可能会想，圣经应该附上一本官方的操作手册，不只告诉我们福音是什么，也告诉我们要怎么样传福音。我们总是以为人不信福音，是因为我们传的方式不对，操作有错误。路加并没有直接告诉我们保罗他们是如何讲福音。我们从哪里知道保罗他如何传讲福音？从他写给哥林多人的书信。他说， 我们却传的是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是绊脚石，在外邦人是以为愚拙的。弟兄们，我从前到你们那里去，并没有用高言大志对你们宣讲上帝的奥秘，因为我曾经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在你们那里的时候，又软弱又惧怕又战战兢兢，我说的话讲的道不是用委婉智慧的言语，而是以圣灵的大能来证明。我要使你们信的不是靠人的智慧，乃是靠上帝的大能。还有之后会再写，我们有这个宝贝，就是讲耶稣基督荣耀的福音。我们有这个宝贝是在哪里？放在瓦器里面。为什么？我要显明这个大能是出于上帝，不是出于我们自己。保罗所传的宝贝，就是钉十字架的基督，这是他传讲的内容。但是他传讲的方法呢？或者你要说他如何，他呈现福音的presentation，他有没有用 PowerPoint？我们好奇。有人形容保罗，他是气貌不扬，言语粗俗，他称自己为瓦器。他说他不用高言大志，他又软弱又惧怕又战战兢兢。他说的话讲的道不是用委婉智慧的言语，以此看来方法重不重要？很重要，不是吗？重要，因为我们要效法保罗，不用方法传福音，不用高言大志，不用委婉智慧的言语。因为我们的方法要我，应该要符合我们所传讲的内容，我们应该用愚拙的方式传讲愚拙的十字架道理。人之所以能够信，毕竟是福音在人的心里有圣灵的大能在工作，不是靠着人的智慧，乃是依靠上帝的大能。许多人听了就信，也有人，看来也有不少人。听了却不顺从，这个字不顺从有点意思，apatheo，英文就是 apathy，直接翻译就是不在乎，没有感觉，听到也没有感觉，不相信，不在乎所听到的福音。不顺从的人，他们确实听到了保罗所讲的道，却拒绝因为相信而顺服，他们耸动外邦人。叫他们心里恼恨弟兄，或者败坏他们的灵魂，针对弟兄。福音总是会在人的灵魂中产生果效。人要不是听到就相信就顺从，要不是听到就不在乎就不顺服。这个不顺服往往不是消极的无为，而是积极的敌对福音，积极的抵挡传福音的人。尽管如此，保罗和巴拿巴这两个人，在那里住了多日，依靠主，放胆讲道。这是很典型的保罗，right？他有人恼恨他，你觉得他会回避，还是他住在那多住几日？我在放胆讲道。主借着他们的手施行神迹奇事，证明他的恩道，他的恩道，他恩典的话语。弟兄姐妹，不论我们怎么传福音，我们传的总是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恩典的话语。的确，我们必须告诉人，十字架之所以是福音，因为十字架处理人罪的问题。因此，你需要告诉他你是罪人，罪人需要悔改，归向上帝，需要信耶稣。但是，有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传悔改，我们传相信，都传得非常的律法主义。我们告诉人们，他们犯罪，我们不是要定他们的罪，我们是要他们明白，相较于罪之下，耶稣基督的恩典是何等的浩大。这个是恩典的话语。你传上帝儿子道成肉身的恩典，不外乎，你不能忘记，你不外乎就是传你自己所领受的恩典。你传福音，你要想起你自己是如何领受的福音，你要记得人知罪却不见得悔改。什么叫人悔改？是恩典，恩典叫人悔改，是上帝的恩慈领人悔改。我有主恩典的话语， 才能够叫人悔改，以至于得生命。然而，我们也不应该忘记，主恩典的话语也会叫人分党。城里的众人就分了党，有服从犹太人的，有服从使徒的。为什么福音会叫人分党？因为有人信而顺从，有人听了不信也不顺从。这个有什么好奇怪？这有什么？这有什么好害怕的？这也没有什么好避免的，因为这种事是无可避免的。要维持合一，避免分党，其实很简单，就不要传恩典之道。你不传福音，就不用担心分党。你忠心传福音，你就不应该奇怪会有分党，因为十字架总会有惹人厌的地方。弟兄姐妹，我不要你们以为天真的，分党的事不会在心腹发生，心腹也没有例外。如果我们忠实的传福音，也就不要觉得太奇怪，我们却不应该太在乎福音会造成分党。我们应该非常在乎是没有福音就你好我好大家都好。你要你好我好大家都好，你可能来错了地方，或者保罗来错了地方。保罗从来就没有你好我好大家都好，保罗他所到之地必有纷争，因为保罗不传别的，他只传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那时外邦人和犹太人并他们的官长一起涌上来，要凌辱使徒，用石头打他们。使徒知道了，就逃往吕高尼的哥斯德、特比两个城，往周围的地方去，在那里传福音。福音会激发人的热情，有人会热心的为主殉道，也有人会火热的拿起石头要打死为主殉道的人。同样的，为了福音，保罗他可以依靠主放胆讲道，他也可以逃跑。众人要拿起石头打使徒，不见得使徒就要按照他们的意思殉道。基督徒要能够判断什么时候你要有坚持，什么时候你要跺下脚上的土，什么时候你应该逃跑。为主殉道其实是一个圣徒所领受的恩典，但并不是每一个圣徒都领受这个恩典。如果你领受这恩典，你也有责任要判断如何使用这个恩典，就像你有责任判断你要如何使用任何属灵的恩赐。连我们的主他都会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保罗这个人他并非缺乏勇气，但是他从来也没有刻意要当英雄。我们的主他自己都没有要当英雄，他三次求他的父将这杯挪去，他是现在的基督徒，在网络发达的环境之下，尤其是所谓基督徒领袖，有些宣教师啊，或者名嘴，似乎他们的试探就是要当英雄。因为在网络当英雄很简单，在讲坛讲自己的丰功伟业也很简单，要被人拱为英雄也很舒服。但是之后我们会看到保罗他们拒绝当英雄，因为当英雄就是做偶像。保罗和巴拿巴他们逃到路斯德，遇见一个天生瘸腿的人。这段经文很明显的和《使徒行传》第三章那段彼得在圣殿里面医治了一个天生瘸腿的人互相的辉映。路斯德是一个乡下的小地方，而且看来没有多少犹太人住在那个地方，因为没有犹太人的会堂，保罗他们没有进到犹太人的会堂去讲道。然而有一个天生瘸腿的人，这个人听保罗讲道，保罗定睛看他，见他有信心可得痊愈，就大声说，你起来两脚站直。那人就跳起来并且行走。让我们问，是否因为这个人的信心够大，因此他得到医治，还是保罗看到这个人听到，看到这个人信道， 以至于顺服，以至于保罗知道，当他命令这个人你起来，这个人不会不顺服，也不起来。这个其实就是，当保罗说你起来，就是依靠主放胆讲道，主借着他们的手施行神迹奇事，证明他自己的恩道。也就是说，叫那人跳起来的不是保罗，就如彼得不是凭着自己的大能和敬虔叫那个在圣殿里面的人跳起来行走。那个人叫那个人痊愈的，也不是他自己的信心，而是他信心的对象，就是保罗所传的拿撒勒人耶稣。保罗就如之前的彼得，他不过是奉主的名宣讲主的福音，行主的神迹，证明主他自己的恩道，但是人却往往只要神迹，却不要主的恩道。众人看见保罗所行的事，就用吕高尼的话大声说：“有神借着人形降临在我们中间了。”于是称巴拿巴为丢斯，称保罗为希尔米，因为他说话灵手，在城外有丢斯庙的祭司，牵着牛，拿着花圈来到门前，要同众人向使徒献祭。保罗和巴拿巴在路斯德在此所面对的试探，就是他们是要当偶像，还是他们不过是人？当神其实是比较简单的、比较省事的，也不会得罪人的。路斯德的人会以为保罗和巴拿巴是神降临在他们中间，不是没有原因的。有一个罗马的诗人 Ovid，他记录在这一带地方有一个故事，就是宙斯，就是在希腊文化中的那个丢斯，经文中的丢斯，希腊文化中的最大的神，曾经和他的儿子 Hermes，就是希尔米，曾经变成人的样式，在这一带地区游走，探访约1000人家，看有没有人会接待他们。唯有一对老夫妇接待他们。之后，Zeus 还有 Hermes 他们毁灭了所有不接待他们的人家，却立了这对老夫妇做他宙斯庙的祭司，然后把他们的房子变成有大理石的宙斯庙。所以你知道有这个故事流传在这一带，这一群人，会把保罗他们当作神明，其实也是情有可原的。你可以了解他们心里在想什么。上一次我们搞砸了，这一次要避免重蹈覆辙，right？要恐怕我们再错失神机，神机。OK，双关语，没有人听得懂。OK，不论是耶路撒冷的犹太人，还是路斯德的外邦人，他们要的是什么？他们都喜欢把人当作神来拜，因为其实人都是寻求敬拜的对象，这就是人。因为这上帝创造人本来就是要人敬拜上帝，但是堕落的人不敬拜独一的真上帝，却敬拜偶像。台湾人也敬拜偶像。阿明，我不是说我们邻居神坛上面拜的那个偶像，我是说任何占据你的心思。任何你心里喜欢、你心里渴望超过于你渴望你主的东西，任何阻止你全心全力、全意爱主你的上帝之人或事或物，这就是偶像。我们以为路斯德要拜保罗好像是很荒谬的事，但是 I don't know，举一个例子，基督徒不守主日，其实也是同样奇怪，不是吗？因为无时无刻，人总是在拜某样事物。你不是拜真神，你就是拜偶像；你不是按照真神指定的方式敬拜他，你就是偶像崇拜。世界上其实只有两种人：敬畏真神、敬拜真神的，和拜偶像的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能够只叫人不拜偶像。你必须 转向他们 ，turn them， 将他们的心引导他们拜真上帝。巴拿巴、保罗两个使徒听见，就撕开衣裳，跳进众人中间，喊着说：“诸君为什么做这事呢？我们也是人，性情和你们一样。”那个台湾有一个电视剧叫《我们一家也是人》，还有吗？还是没有 ？OK， 好。西敏信仰告白第二章第一条有引用这段经文，论证什么？上帝的无欲 ，without passions， 欲望没有欲望。保罗在这边是要证明他自己不过是人，他就说我们性情和你们一样。中文和合本这边翻译的非常的好，你去看英文大部分那个性情，它直接翻译为 nature， 我们与你们有本性一样。那不太，它直接不是不竟然是 nature， 它那个性情是一个多数的情感。我们也是人，为什么我们也是人？因为我们和你们一样有七情六欲。言下之意就是上帝的情感非同人的情感，有七情六欲，这就是神学上所谓的上帝的情感不受影响性，或者不动情性 （impassibility）。这个的教义告诉我们，人的情感会受到外在因素的影响，但是上帝的情感，因为他本身已经是全然的丰盛和完美，他的情感不是我们的情感。上帝的情感完全完美，毫无受外力影响的空间。上帝情感不受影响性，并不是否认上帝有情感，好似上帝是一个无感的大理石，而是说，如果上帝就是爱，那么上帝的爱是完美全备，以至于没有改变的空间。你仔细想，这应该为我们带来极大的安慰。也就是说，上帝不能动情。上帝不能动情，因为他的情感已经完美实现，也全备的发挥，再也没有动情的空间了，是这么的丰富。Anyway， 我们今天不是上神学课，重点是我们也是人，我们也是人，我们是传福音给你们的，是要叫你们离开、离弃这些虚妄。See， 保罗在路斯德传福音的方式，看出来明显有别于他在安提阿犹太人会堂传福音的方式，因为他的对象，他在路斯德的听众是没有犹太背景、犹太教的背景，没有领受上帝的圣言，他们不熟悉圣经，他们不认亚伯拉罕为祖宗，他们拜的是偶像。如果保罗对他们讲律法和先知，等于是对牛弹琴，但是他传的仍然是同一个福音，只不过对从来没有领受上帝启示的人，他必须追溯到更早，创世纪第一章，起初上帝创造天地。所以传福音的目的不仅是叫人离开虚妄，离开偶像崇拜，你需要叫人归向那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永生上帝。这个仍然是得罪人的福音，冒犯人的福音，因为保罗等于在说什么？你们拜的这些都，这些牛、这些花圈、这些没有用啦，虚妄，没好啦。这就是保罗他一贯的。哎，香港人，你听得懂吗 ？OK， 好，这就是保罗一贯的做客之风。做客之道，他反客为主，你注意，他反客为主，告诉主人说：“那你们那些都是虚妄的，你们要离弃这些虚妄。”保罗又说：“上帝在从前的世代，任凭各国各行其道，然而为自己未尝不断的显出证据来，就如常施恩惠，从天降雨，赏赐丰年，叫你们饮食饱足，满心欢喜。”这是罗马书第一章的神学，就是。自从创造天地以来，上帝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然眼睛看不见，但是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你没有借口。路斯德的农夫有收成， 他们肚子能够吃得饱，就证明有一位降雨赐福给人的真上帝。保罗在此有些神学生会说这是自然神学，我们不搞自然神学，他是否在诉诸自然神学 Natural Theology？ 是的，没错，这个自然神学就是你看着大自然就可以认出有一位上帝。按照比利时信仰告白第二条的说法，上帝的创造就是一本最优雅诉说上帝作为的书。大自然就是上帝的启示，叫人无可推诿。保罗在罗马书他继续说，人们虽然知道上帝，却不当作上帝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以为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将不能朽坏之上帝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保罗那天的意思就是，我们是必朽坏的人，你们要献祭给我们就是在拜偶像，你们看天地，你们看你们周遭一切的受造事物，就应该认出有一位真上帝，永生上帝，他不像你们祭拜在庙里面的偶像，你们却不把他当作上帝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你们的思念变为虚妄，你们连宙斯都知道不能够懈怠，你们更没有借口不认创造天地的上帝，不把上帝当作上帝，路斯的人却把人当作神。这个也是我们时常面对的试探，把人当作神就无法信那真神，听从人就无法听到福音，追随人，我是属亚波罗的，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牧师的，我是属师母的，你要怎么知道一个人没有得着基督？你就看他到教会里面看到一群牧师师母周遭的人。然而亲爱的幸福的弟兄姐妹，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那样，你们听过他的道，你们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理当跟随他，而不跟随其他任何的人。除非你不认识他，恐怕你像外邦人一样，只知道跟随人。最后两人说了这话，紧紧拦住众人，不献祭给他们。所以我们看得出来，保罗那天并没有讲一篇完整的道，或者他没有机会讲完他要讲的道。面对这群外邦人，保罗他没有引用先知来证明拿撒勒人耶稣就是基督，但是他至少一定会要说上帝的儿子道成肉身，他是主，他是救主。他已经提醒路斯德人，你们活着，你们呼吸着，你们有东西吃，就已经领受上帝的恩惠。但是上帝的恩典远不止于此， right？他不仅从天降雨，他更从天赐下他的独生爱子。上帝的儿子真的取了人的样式，降临在我们中间。路斯德人有神话，保罗有上帝儿子耶稣基督的福音。其实保罗可以省去很多麻烦，他可以当偶像，当偶像比叫人不拜偶像要简单多了，行神迹比传福音要简单多了。神迹讨好人心，但是神迹不能够给人永生。谁有永生？领受神迹的人。那领受上帝儿子耶稣基督恩典之道的人，才印证自己配得永生。这就是为什么保罗总是没有办法，不能自己见好就住嘴。保罗不能，彼得也不能，耶稣也不能，我们应该也不能。这就是今天的应用。今天应用就是，人总是不会听，也不爱听福音。因为告诉人们福音恩典的话语，就是 告诉他们，你们所拜的偶像，不论是什么，不论是关公还是马祖，还是你自己的父母、配偶、儿女、事业、婚姻，都是虚妄的。传福音，你就必须告诉人们，那些东西都不是上帝，也不能带给人永生。So， 我们传福音只有一个选项，就是我们不能够住嘴。传讲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代表我们迟早需要告诉人，你要悔改，你要转向上帝。所以偶像总是比较好传，因为偶像不会要求人悔改，偶像也不会要求人顺从。但是我们没有选项，我们只有一个福音可传。你会听到有人善意的建议啊，不要老是讲那老套的。有个老前辈曾经跟我讲：“哎呀，你讲那个不要都讲同样东西，人听久了就腻了。”我如果有人告诉你不要讲，老是讲那一套，我们必须谦卑，必须检视自己所讲的那一套，可能是把精彩的福音讲的老套，我们就必须悔改。但是，如果你的那一套，就是那一套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福音，其实你也没有别套可以用。阿弥，别人有18般武艺，你只有一套。灵恩派有什么神机骑士？改革中有什么圣经辅导？管教儿女？It's all the same。都同样的虚妄，为什么？因为那都不是福音。那都不相信唯有福音才是上帝拯救人的大能，都不相信主他自己指定人领受永生的方式就是讲道、听道、信道，以至于顺服，以至于生命改变，以至于效法你的主耶稣基督，以至于得永生。上帝的儿子降世来到我们中间，成了人，死在十字架上，3天之后复活，40天之后升天，坐在父的右手边，为我们代求。这就是福音，这就是唯一那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言，可以拯救人拯救到底的恩道。你们要传就传这道。路斯德，是一个罗马帝国边缘、远离重要商业路径的一个小村庄。你去看 Wikipedia 网上的资料，圣路斯德是一个 village 村落，甚至连一个 town 一个镇都不是，连一间犹太人的会堂都没有。按照现代宣教机构 city to city 的逻辑，保罗他们当时根本就不应该去那里，划不来，CP 值不够，你会付上太高的代价，回收会太少。我们不知道那天在路斯德得救的人有几个。路加没有说路斯德，路斯德在路斯德信的人很多。路加提到一个听到信道的人，就是那个天生瘸腿的。你知道这是在《使徒行传》里面，使徒们第一次在公开的场合对一群外邦人传讲福音。哈利，保罗那天为什么会出现在路斯德？上帝的安排，上帝的旨意，主的带领，是的，都没有错。他们出现在路斯德，因为有人逼他们去路斯德，有人把他们赶到路斯德。在路斯德，保罗定睛看那瘸腿的，见他有信心。下次你看到这个人的时候，是你在天上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可以去问他：“嘿。”神迹重要，还是听道重要？那天在路斯德，到底有几个人得救？一个人。那天至少有一个人听了就信了，主又医治那个人，就证明那个人领受了他的恩道。这个就证明天生瘸腿的犹太人在耶路撒冷圣殿里所领受的恩典，如今在1200公里之外的路斯德， 有一个天生瘸腿的外邦人也领受同样的恩典。在路斯德那天，有一个人领受神迹，却有众人为了神迹也听到保罗讲的福音，但是看来他们并没有得着主的恩道，因为人看重神迹，或者人的目光聚焦在上帝所赐下的福分上面。任何的福分，不论这福分是什么，健康、事业、婚姻、财富、儿女，如果人在意的是这些事，人通常就会不在意 apathy， 不相信，也不能够信主的道。这是多么可惜的事，弟兄姐妹，这是多么可惜的事。恐怕我们中间以为这些经文与我们无关，你们都是听到福音的人，你们今天聚集在此能够听到福音就是神迹，他的恩典之道是赐给你们的。恐怕我们中间有人弃绝这道，主日上午听到，恐怕你听得到与你无关，也与你无益。使徒行传里面有很多人听到，但是有多少人信道，有多少人顺从，有多少人主日上午听到，主日下午顺从，晚上顺从，第二天顺从，礼拜二顺从，礼拜三，礼拜四，礼拜五，礼拜六。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从天降雨，我们更感谢你从天赐下你的独生爱子，他有恩典之道。愿我们在心腹所传的道也有恩典，也领人悔改以至于得生命。求你赐予我们每一个人胆量，总是传讲，总是听到这赐予人生命的恩典之道。为了你儿子我们主的缘故，我祷告，